少真情真心错过，功名看世间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，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，聪明看世间，

笑。